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钟，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老话，我是郭鹏。 今天选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出发吧， 来自梁静茹。 不知名的花儿都开了，起舞的窗都已经风干，当你还在这世界这么陌生长，一定有一个什么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也会受伤，但有希望，对的人在对的地方。 晴朗的一天，各位已经和我们一起出发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那么今天到底是不是晴朗的一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来先看一下早晨5点，南郊光线台的气温是16.9度。今天白天呢，本市的高空呢是受到了偏西气流的控制，所以呢今天云量是比较多的，而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出行。只不过呢最近的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早晚的凉意渐浓。上班上学的朋友呢，最近请适当的增加衣物了哈。 每天都提醒大家来看看具体的数值。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只有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我们离气象学意义上入秋越来越近了啊！但是早晚大家也能感受得到，确实是温度有一点差的比较大，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件衣服。 我觉得简单来说呢，这两天早晚已经入秋了，但是中午呢，可能离秋天的这个脚步还稍微有那么一点迟缓的感觉哈。 每天都在盼望着秋天，但是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舒服、非常凉爽了。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的各位，我看到了慧心，他说今天我签到了第16名。终于比较靠前了，每天都是送娃上学的时候听早安音乐秀，今天在家不开车也专门打开收音机听了一下节目。今天是他儿子16岁的生日，留言纪念一下。你放心，今天是周三小视频日，待会儿静瑜今天准备的小视频呢正好跟过生日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静瑜你这个怎么说呢，偷工减料录了这么一版东西之后，还正好满足了很多朋友的需要，你发现了吗？ 什么叫偷工减料？我向来都是诚心诚意的满，就是诚意满满的代表。 但你没发现你今天这个小视频创意完全是别人的吗？你平常会这么说话吗？ 那火呀，那抖音就是火呀，那没有办法呀。 好的，我们先把这个旋律再稍微的按一下，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好不好？ 再来看看今天签到前10名哪十位？ Okay. 第一名是李丽，第二名 Walker， 第三名宗宗新朋友，恭喜你。第四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五名是富贵他爹。 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哈，第6名的是麦道恩布兜，第7名费劲，第8名孙悦，第9名是芳香怡人，以及第10名天使。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是非常有趣好玩，并且还要送给各位奖品的。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5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2张，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上7点，有100名童星齐聚工人体育馆，带你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 当然呢，今天呢，大家欢迎继续来到我们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会继续送出2张门票给一位朋友啊。 我们先来关注啊，腾讯影业最近发布了2018年的片单，包括像《毒液》《影》这些电影的新作。那么剧集方面呢，有一个新的动作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啊。他们将会跟琼瑶合作来翻拍《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 啊，这次《延禧攻略》当中的吴谨言和聂远，也就是这个魏璎珞跟大猪蹄子皇上哈，也会再度携手跟于正一起推出古装新剧《皓镧传》。 当然呢，这个吴谨言在其中呢是扮演皓镧，而聂远扮演的是吕不韦，讲述的是这个匡扶正义、助秦为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对于翻拍《还珠格格》的计划呢，大家还是觉得很惊悚的或者很惊讶的，网友的反应是比较多番的。有人呢比较期待新版本，但是有人也会感慨，万一再毁童年怎么办？毕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什么流星花园重拍版 啊 之类的东西哈。 是，那其实之前呢有一版重新翻拍过的《还珠格格》，大家基本上是贬的稍微多一些啊。 黄奕 这次也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了，确实觉得现在新的小朋友也需要一些新的剧集来刷新他们对于《还珠格格》的一些认识了。那这一次呢是跟琼瑶一起来合作翻拍的。提到《还珠格格》啊，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童年的记忆吧，但是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你应该可以跟着我们来一起唱了。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那些毁童年的翻拍。你觉得当长大之后看到了哪一个童年的翻拍故事，让你觉得说还不如不要？ 辣眼睛。

放羊的星星等等啊，他觉得这些东西呢都不应该去翻拍。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就是你会发现翻拍了那么多部小燕，就是赵薇版的小燕子，每次一出、假期还是收视率很高，对吧？ 对，而且包括还像西游记啊。 对， 那么月月鸟，这个是我们的听众， 月月鸟二号， 月月鸟二号提到了小笼包版的小龙女，这应该也是陈妍希永远的一个痛吧。小笼包版的小龙女，这个翻拍确实还挺 啊。 对，这边提到翻拍了之后，其实像金庸的这些作品真的还挺容易被翻拍的，那么多的版本。 是的啊，你像这个赵月超说呢，这个《射雕英雄传》版本的这个翻拍版本真的是毁了我的英雄。但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就是见仁见智，因为你会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呢，有些老版本当中呢，那些布景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时代有点严重脱离审美，对不对啊？ 对，不过是因为你最早的时候有先入为主的这个概念，你就觉得它是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经典了。 因为那天有个人跟我说，哎，我觉得那个就是黄晓明那一版本的那个超好看，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个好像那会儿我们都稍微长大一点点了哈。 来过跟我们说肯定是西游记啊，不记得是哪一年新拍的西游记了，那个人物造型简直就是毁经典，而且每一次孙悟空打怪兽的时候， 孙悟空打的不是怪兽，是妖怪。 是妖怪啊，不是怪兽。有怪兽。 孙悟空忽然变成了迪迦奥特曼的感觉。 一个动作要重复好几次，就觉得说还是最早的那一版要好一些。 是的啊，当然菜呢还是说到了流星花园，真的是辣眼睛。关键流星花园还拍了不止一个版本，而且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版本。比如说我上次还看过泰国版的 F4 哈。 那这一次我觉得国内拍的这两版，就是重新翻拍的这两版哈，真的也是一个比较一言难尽的感觉。 演技非常炸裂哈。 是，那各位都觉得有哪些毁童年的翻拍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还是有票要送给各位的。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Know that you love me, though I'm young and stupid, I am wild and ruthless. Better off without me, I am more than selfish, I am tired, I'm helpless. If I had the time of day, I might give all my to you. It's not always easy being a family man. Baby, don't leave me. I'm just doing what I can to get by. I've come to the land of the free. I've let loose, I'm faithless. I am lost and shameless. But don't go forgetting me. I don't like most people, but I'm scared, not evil. Every day has its challenges. I just never know what day it is. It's not always easy being a family man. Oh, oh. Baby, don't leave me. I'm just doing what I can to get by.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Lily Allen 的 Family Man。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榜。 现在来问问大家啊，那些让你觉得毁童年的翻拍，各位已经发过来很多的答案。比如这段王世子跟我们说，风云的电视剧版啊有两部，哎呦这个就厉害了，不用翻拍，过几年拿回来看一下就觉得被雷到。这乞丐装那个杀马特的造型真心没谁了，不知道当初是怎么看下去的。 我跟你说，王世子呢不提风云的话我还没有印象，就是一提风云我忽然就想起他们那种长发飘飘的造型，而且非常仙儿，你知道吗？当时 是何润东拍的那个吗？ 啊，好像是。但其实风云在我印象当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应该是郑伊健当时的那个电影版哈，但是自从翻拍成电视剧之后呢，就确实有点雷一声的感觉。 还有觉得比较冷门的是楚留香，因为当时翻拍了之后找朱孝天，也就是 F4 当中的朱孝天去演了一下，那一版楚留香真的是提起来之后，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说感觉楚留香被人打肿了，我就想起了朱孝天的那张脸啊。 对，当时其实朱孝天来接拍这个楚留香，包括最后整个出来了之后，大家看到的效果之后，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仅是毁童年，也毁自己声誉的一个电视剧了。 对，安安说呢，现在一听到翻拍经典，脑仁都疼，尤其是武侠电视剧，除了场景美之外，一堆都看不下去了，就不能不毁经典吗？给我们也留点回忆。但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真的你看到一个脑仁疼的话，你应该会更加怀念当时看过那个经典，从而印象更加深刻哈。 还有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动画片海尔兄弟要拍新的版本了。那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刚一公布真的就是好辣眼睛啊，因为这次他们不再穿着这个小裤衩了，他们还穿上了衣服，并且还是超人装的这种装扮。看到了他们最新公布的形象，觉得哎，这海尔兄弟为什么长残了，为什么搞了个洗剪吹的发型。 其实我跟你说我知道为什么。当年海尔兄弟呢是当年小朋友去游泳池玩的那种造型，所以只有三角小裤衩。现在呢就是现在各种什么连体泳衣啊，或者是 Spider-Man 的衣服啊之类的。 可是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搞一个洗剪吹的发型，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没有看到那身萌萌的肉了，真的是毁童年毁童年毁童年啊。 因为头油抹的多了，现在啊出来的时候可以预吹，而且造型不变啊。 请你到时候一定去影院当中支持这部新的海尔兄弟好吗？各位还有哪些毁童年的翻拍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刚刚听到啊，静瑜是不是在说话的时候语速变得特别的快呢？ 对， 今天其实我们的小视频也跟语速快有一点关系哦。 是，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语速快还是慢直接影响到你能否赢得女士的芳心。 你刚才这个拐弯拐得太过快，让我觉得感觉有种高速要抛离的感觉了。当然呢，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语速快还是慢的话呢，法国的一项研究表示，约会的时候语速快或者能有可能会能帮助男士赢得女士的芳心。哎，这个我们传统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都说这人比较 慢慢说， 深沉，对不对啊？ 对，说话慢比较稳妥。但这研究人员是招募了124名志愿者，其中男生女生差不多一半一半啊。那分组给他们参加约会游戏，观察同性别志愿者当中谁最具有吸引力。那语速最快的男性，他们的恋爱经验丰富，参加测试之前一年最多一年交4个女朋友。天哪， 妈呀。 那语速比较慢的男性呢，参加测试前一年的交往的女友数量差不多都是低于2个人，所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对，在这项研究当中呢，语速快相对音调较低的男性之前呢更容易赢得女性的青睐，可以推断出呢他们处于一种竞争或者是约会的环境当中会感觉更加自信，而这种自信呢会让他们更加放松一点点，说话的时候更容易稳定语速和音强度， 就是能够把话说得更快，那说明在表达方面一定有极强的自信和掌控能力哈。 关键是音调还要够低，对不对啊？ 音调够低，那万一你碰到的是一个大舌头，那该怎么办呢？ 还能约会吗？ 转身靠着墙壁，立着拍声音，说1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1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1、2、3、4、5、6、7，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因你竞争着太极。什么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 有达得到。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 说爱你，我就达得到啊。 转身靠着墙壁，你睁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极。爸爸妈妈机器机，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疼的乐。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 对不起，我又打得到。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 说爱你，我就真的打得到。 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痛来都和和气气气，这是死这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哦啊啊啊啊。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 说爱你，我就大舌头。 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 你这样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帮你赢得女士的芳心了啊。但我们的听众当中总有一些喜欢真相的人啊。JN3 跟我们说，可能是因为语速快的那男的长得帅吧，倒不是因为他自己真的语速快，所以赢得女性的 方式。法国这研究机构估计一共研究了四个人，然后呢正好大家语速快的长得都帅一点 啊，这个就尴尬了啊。但你确实说话的时候大舌头是还蛮不利于自己表达的。 是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来告诉我们自己那些觉得特别毁童年的翻拍，除了刚刚比较大的几个热门哈，像西游记，还有一起来看流星雨， 嗯， 还有呢就是月亮提到的红楼梦，因为八八版的太经典了，后来那个就是贴花头的版本有点觉得好惊悚啊， 那个确实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看鬼片的感觉，有没有哈。 嗯， Real 呢说济公也翻拍了，还是游本昌的版本更加够经典一点点哈。 嗯， 你会发现总体来说呢，如果当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的话，后面好像很难去翻新，如果演的稍微过一点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尊重原著，但是稍微收一点呢又确实不如原著好，对不对哈。 嗯，所以各位心中哪些觉得这些翻拍是毁童年的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分享。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一平米加装豆腐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早餐， 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嗓子麻花，但是显然这一首一个北京人在北京更加戳中郭峰的点。 是，我觉得老狼唱的简直太好了哈！北京是个站台，南城老头 是吧？ 怎么来着？ 真好 啊！ 真好。 完了，你已经开始上身了。各位，大家可能不知道刚才我们在直播间的这种欢乐的景象哈，然后经过我刚才呢现场鉴定，这个静瑜今天这段小视频呢，虽然不能说特别炸裂，但是一定会莫名戳中你的笑点哈。 那我以始终是一个诚意满满的形象出现的啊，又不像某些人每到周三就发划水的小视频。 你忘了上周我发那个多么诚意吗？大家可以一会儿来评判一下，是你这个诚意还是我上周那个更诚意。 小陈在周力量跟我们说，周三啊，小视频呢，我快到公司了，再不说关键词我就听不着了。 嗯， 但大家各种发了生日啊，因为刚刚提醒到了哈，但不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我跟你们说，今天呢还真的有人去猜中了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太厉害了 Trust the process， 他跟我们说，我猜今天的小视频是这个。 大家好，我是静瑜， Happy birthday to you， 真好。 所以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看到过真好体呢？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真好。 哎，发送真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索取一下今天的静瑜的这段小视频。真好， 对，就是真好。你这个发的不标准。 你来 就是真好啊。大家发送真好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了。这真的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真好体啊。能对比到前面一段的那个真相体，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小视频界。你看，我永远都在引领流行。 对， 就对比某些人划水。 先别着急说，先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再说。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发送"真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嗯，是真好，不是真好啊，千万不要加啊哈，千寻。 我刚才说了啊吗？ 真好啊，就两个字，真好。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真好。哎呀，好开心啊。 自己说都不好意思了。哎，赶快先来条资讯啊，我们来说一下，由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呢出品的动作犯罪电影《虎胆追凶》日前呢是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的首映礼了哈。 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虎胆英雄布鲁斯威利斯在家人惨遭暴力侵害之后奋起复仇惩奸除恶的一个故事。 嗯， 那么布鲁斯威利斯虽然没有来到北京，但他在 VCR 当中表示说，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以不同的文化视角去享受这部电影。那前段时间在北京举行了这个首映礼当中，也有很多人去现场看了，看完之后评价也都是非常高的。 是 因为这部电影首先从题材利益方面，包括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片的制作水准。 嗯， 现在已经正式定档了，在9月21号将会全国公映。 我只想说真好， 真好。对，是一部挺好的影片。这部影片呢其实讲述的也是一个父亲哈，在遇到家人遇到侵害之后奋起复仇的一个故事。 嗯， 那么这个父亲呢，其实他本身他是一个医生，拿起手术刀的，但最后真的是拿起了枪支来奋起反抗的。其实整个的转变的过程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所以你下面要放的是父亲写的散文诗， 就是 枪支感觉好像是一文一武，动静皆宜， 还是温柔一点吧，温柔一点的父亲真好。 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那 一辈子。 父亲写的散文诗，不管父亲是一个特别保护你的勇武的一个形象啊，还是默默在身后守护你的一个形象，他对你来讲都是一个真好的存在。 嗯，每个人的父亲应该都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所以呢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感觉呢是非常真好的。但是呢今天这段真好小视频一放出的话呢，我感觉后台的回复好像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过原版，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靖宇你今天怎么了，张着鼻孔然后说话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有人说敷衍， 这不是敷衍，这是最近特别火的，大家如果在抖音上可以看到那个你知道真好体吗，到现在还是在热搜上面的啊，包括很多的明星都参与到了你知道真好体吗的拍摄当中，当然也包括靖宇啊也已经加入进去了，所以大家其实搜索一下真好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原版的人，他叫陆超。 对 那他特别的可爱，就每天有人各种问他陆超还是过生日啊，比如说郭鹏过生日了、那么陆超就会说大家好我是陆超，月月鸟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明天会更好，真好。 所以真好这个真好体呢，大家现在一定要去看原版，然后呢重新再来看靖宇这个版本，你就知道当中呢可能笑点。 我说拍的很好， 你拍的其实还不错，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所有人里面Mr. Pan 这个答案最让我觉得好玩，他说吓死了。 对不起、 就因为他没有前言没有后果，只看了你一段视频，早晨觉得特别可怕啊。 吴撒不好跟我们说看了你的真好视频，好想把鲸鱼机器人抱回家呀。 对， 这不是机器人啊。梦回唐朝还说我有点滑水，真的没有滑水。 微微一笑很吓人，说很黑线黑线，大家所以现在一定先去看谁的版本，陆超是吗？ 陆超对。 对，你看看你这视频前面还得加前言，你说是不是啊？ 你看我的就可以了，但是想要了解更多真好体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找一找这个你知道真好体吗、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小视频界的扛把子。 哎，但反过来说呢，有些人还真知道，小教飞说哎，还有李健的版本呢，你去看一下。 不李健的是父亲写的散文诗唱了李健的版本、 我直接 月月鸟 大马趴直接过去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明天会更好，真好。 看来今天就不怎么好了啊。不过月月鸟最近的动态呢是跳了一支舞，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下长草去看一下上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你们要看一下真好今天靖宇到底是怎么把真好演绎的这么极致的，鼻孔都会有戏哦，各位哈。 真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明天会更好，加油。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VIP dog。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广汽本田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Up 来自 David Guetta 的混音版本，这首歌曲叫做《你的爱真好》。 是，你的爱真好， 明天会更好，加油！ 完了，今天这梗过不去了，而且呢，平台上还有人发来真香两个字，看来大家对这些梗呢互相彼此的出处可能还有点不太了解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静瑜这一段呢真的，我觉得你今天这段表演其实大家都觉得你的演技略显浮夸，但实际上我来作证啊，它不是浮夸，它真的是完全高度的还原了原版的视频的效果。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小视频日哈，大家发送真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静瑜的这个演绎了。 嗯， 那么静瑜的这个影后级别的演绎啊，当然还是要拜给另外的两位影后了。 真敢说呀你啊！我们来看一下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改档到了10月5号啊。这部影片呢是原定在9月30号来上映，不过呢中秋仍然会进行点映。电影《找到你》呢讲述的是命途多舛的两位母亲因为一个孩子而展开了追寻和救赎的故事。饱受生活压力的智博母亲呢孙芳偷走了职场妈妈李杰的女儿，两个人呢命运交织，矛盾重重，而48小时的寻女之路，最终的感觉也是惊心动魄的啊。 嗯，那姚晨跟马伊琍两个人的合作啊，这次带来了这个电影《找到你》，那两个人呢也推出了一个闺蜜版本的歌曲，叫做《为你》，就是这部《找到你》的主题曲。有点太过于激动了，所以把歌放错了。 哎呦，时政型主持真时尚。好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刚才呢说到的这个姚晨和马伊琍的这个《找到你》呢是改档到10月5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呢，他们俩还一起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啊。当然呢，这个我们今天呢还除了刚才说到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参与到话题那些毁童颜的翻拍之后，可以送出我们的《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之外呢，今天还有其他的更超值的福利来送给大家了。 是我们节目是由《斗破苍穹》手游提供的价值1888元的奖品，《斗破苍穹》手游正在正版授权的 MMORPG 手游，打造真实的斗气大陆，那么今天就全球上架了，大家可以搜索斗破苍穹手游来下载。 嗯，今天呢我们也会选出一些朋友来进行送出我们刚才说到的价值1888元的斗破苍穹的手游提供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回复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啊。 嗯，那这一次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想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那些毁童年的翻拍，你觉得哪个翻拍是特别的毁童年的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当然呢，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呢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哈。刚才呢他说到了这个，他当时看到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还珠格格》的版本嘛，他上次看到了一个越南版的版本，然后呢发了一张图过来给我们对比了一下越南版的皇阿玛以及这边的皇阿玛之间，包括小燕子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图像的对比。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只要发送翻拍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得到这张图片了。我想能够启发你一些灵感，那些毁童年的翻拍剧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嗯，那么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声音很熟悉了，能听出来就是李荣浩，那么也这是李荣浩的新歌，叫做张嘉明和婉君。其实听到张嘉明和婉君这两个名字，你会好奇说，哎，这到底是谁啊？好像听起来比较像90年代港片当中的角色。那可能也是 就是涉事嘛，对不对？ 有个女孩名叫婉君。 哎呦，你真的什么歌都会唱、啊、 是这个吗？ 对，中华小曲库。哎， 对，也好像家里亲戚的老邻居一样，这种相似的熟悉感呢也让我们掉入到回忆当中。来听李荣浩的新歌张嘉明和婉君。 就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发自为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自为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当你开始跑步之后，你会马上看到自己的改变。早起晨跑不说，周末也从来不睡懒觉了，不是在跑步，就是在去跑步的路上。赖床、睡懒觉这些毛病几乎与你自动绝缘了。早晨的时间简直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而这又能够间接的改变你的拖延症。因为需要早起，所以前一天你也会主动的上床早早休息，熬夜这样的事情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跑步不是万能的，但是它就是这么简单易行，有效果而又有乐趣，比减肥药了、维生素、各种养生秘方以及励志课、鸡汤和成功学都要管用。你可能会说，哎呦，我坚持不下来怎么办？跑步这项运动，当你跑到后来，就谈不上坚持跑步这种说法了，因为跑步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必需品。穿上跑鞋就跑，完全不需要坚持下去的理由，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自然。跑步这么单调的事情都能挖掘出这么多乐趣来，你又怎么会认为生活会有点无趣呢？跑步其实就是在教会我们如何坚持和思考，跑步也像是一所大学，在帮助我们认清自己，认清生活和身体的本来面目。来听萧敬腾《我的大学》，思考一下跑步和生活的意义。 我挑了那么多的事，变成大事，为了离开家，不想再没有这个休，只剩下双手来去融洽。不 喧那看不云龙滚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变身狂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不被打败，能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那个白痴被轻易浪费，摔得更多面试也值得归位，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萧敬腾，我的大学真好。 哎呀，太可怕了，这个真好体啊，是不是啊？ 8:07，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今天呢，静瑜呢推出了一段小视频，成功的把我的早安快跑的这个风头给抢了过去，因为大家后面其实一直在聊着你的那段小视频到底怎么样哈。 那其实呢，好多朋友还不知道啊，说静瑜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个样子呀？那静瑜还是专门帮大家科普了一下啊，所以现在各位呢，除了发送真好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看到静瑜的小视频之外，也可以发送原版，就是原来的版本的那个原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到陆超的那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是先去看一下静瑜的版本，再去看陆超的版本，这样呢你会觉得哎， 影后级别的表演。 不不不，你会觉得刚才那个视频真香。 所以我这也算不算是一个回抖音的翻拍？ 哎，我觉得你这个真是，所以呢下次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有必要先把原版来放出来，对不对哈？ 那其实呢今天也是正好跟大家来聊一聊翻拍嘛，所以我也是看了原版之后觉得哎，原版挺有意思的，我也要翻拍玩一个哈。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满意静瑜的这个翻拍，但是看到各位今天的这些毁童年的翻拍，我发现大家真的对于翻拍意见都非常大。 对，刚才说到了啊，大家现在呢同时可以回复一下翻拍两个字来看到越南版本以及我们原版的这个《还珠格格》之间造型的对比哈。 今天是提到了说《还珠格格》跟腾讯影业有合作，那么要推出新的版本了啊！大家对于这个要拍新的，就是有点褒贬不一。但是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些毁童年的翻拍呢，各位还提到了动画片。张伟跟我们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虽然这个人物立体了，颜色也鲜艳了，房子都变成别墅了，可是感觉就是不对了。 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贴近性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他们直接一家都住别墅，你会觉得跟自己生活离得有点远，对吧？ 对，而且再一个也是他说的那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小的那时候看的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太深入人心了。当他们真的变立体了、变鲜艳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味儿了。 是，然后呢，思雨提到了新版的《亮剑》和《雪豹》，说谈不上毁童年，但是原作人物，尤其是李云龙，已经非常标签化了，就是这个非常难以超越啊。 对， 尤其《亮剑》本身呢就是一个新 IP。再去重新翻拍确实有点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哈。 是，还有梅子提到说《鹿鼎记》被很多人翻拍了，但真的每看一遍就觉得好辣眼睛啊。韦小宝就演绎的跟傻子似的，觉得好奇怪，但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哪个版本啊。总之就是觉得他还挺毁童年的。其实翻拍挺难的，特别是今天大家发送了真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感受到静瑜的这个翻拍的苦心啊。 对，所以你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跟你的心态特别搭配。徐佳莹和方大同呢这首歌曲叫自以为，你自以为真好，大家看起来以后 是真的挺好的呀。不然可以发送原版去对比看一看。 我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从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假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都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爱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承诺、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都无所谓，都是自以为，

When you cause all this conversation, always stay gracious. Best revenge is your paper. Let's Beyonce formation. 真好，我看今天那个梗能用多久？ 你深刻摸起我的套路了啊！ 是啊，关键你今天这个视频确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今天看静瑜的视频呢，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嗯， 第一是什么鬼？ 对，这是什么？ 第二是哎，好像也有点意思。第三是真好。 对，真好。各位呢，今天是我们的周三小视频日，发送“真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段静瑜真好的小视频了。 哎，如果你发送原版的话呢，就能看到原版到底视频是什么样的啊，以打消你对于静瑜为什么会这样做以及做出来为什么这样效果的这样一些疑虑啊。 闷山羊跟我们说，除了头发不太像，其他都还挺像的啊。 你高兴吗？ 头发我是真模仿不来啊，这个发际线太感人了，我是真的做不到啊。 你能够模仿我的脸，但你不能模仿我的面是吧？ 这个头发是挺可怕的。 是、 啊、但是也有好多的朋友啊，比如说门前的梧桐真的太捧场了，他说、原版真心没有静瑜的好。 是， 哎呀真好，这样的听众上哪儿找？真好。 你就专门找这种这种感觉。你看那个 Ripple 呢说，这是早间新闻呀，你家早间新闻会祝你生日快乐吗？好奇怪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各位。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毁童年的翻拍，可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有奖品要送给各位的。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斗破苍穹手游提供的价值1888元的产品。斗破苍穹手游呢是正版的授权的 MMORPG 的手游，而且呢打造了真实的斗气大陆，今天呢是全球上架，赶快去搜索一下斗破苍穹手游下载。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这样的方式啊，大家呢现在回复一下斗破苍穹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我们会把这个今天的1888元的产品来送给你，好不好？ 是的，别忘了斗破苍穹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合家欢的喜剧电影，叫做日月，导演金一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他了哈。专门拍爱情喜剧的。 是， 那么他拍日月啊是对东方神话进行了创新性的演绎，所以也算是一个经典的翻拍吧。 我们来看一下主角呢是迪丽热巴以及窦骁啊，这两个人。 窦骁， 那这两个人呢将会化身成史上最接地气的嫦娥和后羿啊。 他们两个将会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东方神话之旅，影片叫做《日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真好》。 在下，你的真在想，你的想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马德里不思议，来自蔡依林，真好， 真好啊！ 今天这个梗真的要玩坏了。 我在想，我十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心潮澎湃，我怎么就没有涌动出一首真好的这种感慨呢？对吧？哈， 很甜美的 Jolin 啊。那提到了马德里不思议，马德里最近确实也发生了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情， 怎么说？ 就是他们建了一个专门给猫咪住的酒店， 专门撸猫吗？ 这个酒店是专门为猫咪而建的，不是给你用的，是给猫咪用的。 啊，嗨嗨嗨！ 这个套房呢，有私人房间，还有花园，还有适合夏季猫咪用的凉爽的床垫，还提供刷毛服务。酒店里还给猫咪放着有助于放松的爵士音乐。 这个酒店还缺猫吗？ 缺猫，不缺月月鸟，谢谢 啊。这个我准备化身成一只猫，肥猫。 那可能不太好住吧，因为酒店里面只有20间标准间，没有超大 间， 所以你看怎么办？ 对，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算了，我还是放弃去入住这家酒店的这种想法了。当然，这个猫咪酒店呢，是位于马德里北边的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当中呢养着狗马鸡，还有呢这个酒店主人自己家的一只猫，所以这家酒店呢有20间标准间，里面铺着地板和不同高度的木板，这样的猫儿可以自由的跳上跳下。 对于 这个猫的大家庭的最佳选择呢是平房，因为它有3个3米长2米宽的小屋。可以啊，我觉得我可以住啊。 3米长2米宽，足够把你塞进去了是吗？ 3×2=6平米。 你没想有多高。 哦对哦。 最大的问题是高好吗？ 我只要躺着就行，我要躺着。 明天会更好 ，Happy every day。但是但猫咪住在这里面可以欣赏山外的山景哈，还有最受欢迎的还有16间豪华套房， 是 装饰着壁纸啊，还有画作啊，还有色彩鲜艳的家具啊。 太厉害了！ 你看猫咪的这种猫生现在真的是，哎呀，好让人羡慕啊。 这个价格呢，我觉得也不算特别离谱啊，因为呢，标准间一晚的价格是15欧元，120元人民币，豪华套房的价格呢是27欧元，216元人民币。如果你真的带猫过去的话， 可以了，我带你去。我觉得这个我请得起你，就祝你猫生幸福，月月鸟小哥哥。 那你还是把他们那个木板多拆两层，我要住3个套间。 祝你 Happy Every Day， 猫咪来自卡其社。 草地也会忽略青草的气息，猫深秋也有不抓冬的道理，而那些雨可以我无所依，黑夜也会有专属于它的轮廓，而你也就如此 my day. got me tripping, no sooner where you going, where you been, who you be with, who was that, which of them is she with and which is yours, they click suddenly, you ain't gotta explain shit to me no more, to me no more, cause there ain't no us, there ain't no we no more, got me broken down, I got my knees on the floor, my head in my hands, shell of a man, oh, when we were, that's all gone, cause I've been spending my days alone.Now my home don't feel like home, cause I've been spending my days alone. You're still wifey in my phone, but I've been spending my days alone. Just realize I'm not that strong, I've been spending, I don't wanna spend another day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spend another day without you, girl. Can't spend another day with you in my head, in the night. Without you， 那又这首歌曲呢，说实话，算是他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了。这次感觉好像是一个重新混音的版本了哈。 我以为你要会配上一句"真好，明天会更好"。 哎呀，不行不行，我跟你说，静宇，如果一直这样持续的话，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做梦的话，都会一直说"真好，真好，真好"。 所以你可以录一个新的啊。那么今天是我们的周三小视频日，可以如果刚刚开车出门的话，可以发送"真好"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今天静宇为大家奉上的诚意满满、笑点满满的小视频。 诚意满满的话自己说，就不如让原版来告诉大家是为什么，对不对啊？ 对，可以继续发送原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对比一下，看静宇今天的这个翻拍效果如何啊。现在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那些毁童年的翻拍，你觉得哪些翻拍拍出来的时候让你觉得说还不如不要啊？那么我们也收到了好多的一个回复，比如说半梦半醒跟我们说，好多我很喜欢的动漫也被拍成了电视剧，比如说网球王子啊，翻完之后简直了，哎呦，人物形象完全不一样，不能接受。 说实话，动画片能敢去翻拍真人版的，我觉得真的不多。你知道有最毁的是什么吗？灌篮高手。那灌篮高手当中的主角樱木花道，他其实是红色头发嘛，在动画片当中觉得一点都不违和。但是所有的真人只要染一头红毛 就很 都很违和、 对吧？对，但是小栗旬版的那个银魂也还不错、 还是还可以。 对，今天我们来吐槽了一下哈那些毁童年的翻拍。那么接下来呢，也要为大家介绍一部刚刚上映的印度电影。虽然说哈它不是翻拍的作品，但是因为最近上映的这个印度电影《苏丹》票房惨淡，所以呢，大家其实对于印度电影也会有一个迟疑，觉得说并不是所有的都像《三傻大闹宝莱坞》啊，像《摔跤吧爸爸》那么品质高。 我看谁敢翻拍《摔跤吧爸爸》。 那真的是没有人有阿米尔汗这样的本领了、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个老师最近呢是有望引进国内上映啊。这部影片呢是曾经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获得了高口碑。影片讲述的是患有图雷特氏综合征的老师奈娜带领着垫底学生逆袭的励志故事，独特的校园喜剧和感人的自身的师生情谊呢，让人是耳目一新。哎，垫底让我想起上次那个垫底辣妹、 日本的电影对吗？ 好看啊， 格格老师，这是印度的一部电影，马上要引进国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来自许嵩的《对话老师》， 真好。 下我们前途有没有变得更加潦草？从你的角度划分人之处，三六九的会不会太离谱？我不喜欢背书，不代表糊涂。每个人都要学着走自己的路。 学生时代呢过得还是挺惬意的， 下课的十分钟多么愉快啊，我成绩也不坏，为什么坐在最后排，那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他自己唱的时候感觉并没有好像很怨天尤人的感觉，就是哎，淡淡的回忆起当年那段时间，感觉还挺好玩的哈。 嗯，就是对话老师来自许嵩，那么也是跟大家预告啊，这个印度电影哥哥老师也是近期有望引进在国内上映了。 嗯， 今天来跟各位聊了聊很多毁童年的翻拍，各位是发送了自己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那么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五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间的7点整，百名童星呢将齐聚工人体育馆，带您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1004的大圆脸小丸子来获得这次的门票两张哈， 恭喜你！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各位今天被真好视频吸引来的，不要取关哦。每周三我们还是有小视频给大家送出的，当然周四还有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的 battle 大战哦。 battle 明天要 battle 什么歌曲呢？明天再说呗， 先保密一下好了。最后提醒大家，今天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基本上会维持一个多云或者阴的天气。那么夜间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零星小雨，早晚还是比较冷的，大家注意多添一件衣服。 嗯，当然了，照这样的趋势呢，本市的天气一只脚可以说是已经跨入到了气候意义当中的秋季的门槛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早做换季的准备哈。 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要送给我自己的， 太合适了，静宇，真的，我今天看到所有的歌单当中，就是这首歌曲最适合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戏精》，真好。 是，如果您刚开车出门的话，可以继续发送一下“真好”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get 一只戏精静宇。我是静宇，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拜托大战再见喽， 明天见。 也曾被爱到彻底分离，太认真了，你对谁的人真的可以，不用再帮我设计剧情，只剩那些无聊的伏笔，听说人设太满太可以，会不堪一击。有些羡慕你这过人的演技，你就是一个戏精，被迫将我都替你，可惜你看你浑身都是戏，没人比你思绪更清晰，直到在那彩虹